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赵泽华的散文《我的朋友史铁生》。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作家乔羽的剧本《门栓、门鼻和笤帚疙瘩》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赵泽华曾经担任过杂志编辑，而且也身有残疾。他和史铁生有多年来往，在史铁生七年忌日到来时，他写下了回忆旧友的文章《我的朋友史铁生》。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曾经在铁生的家里，我遇见过一个身体健康的女孩子，她有一双大眼睛和长长的发辫，但是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失落和忧伤让我看出了他的情感秘密。我单独问过铁生，你干嘛不同意呢？他坦率地说，我让他以后别来看我了。他说他都同意了，我干嘛还不同意？什么叫他都同意了？我一下就明白了，铁生是对的，因为无论人与人之间身体是否不变，我们灵魂的分量是一样的，而爱情是心灵的深度诉求和灵魂的生死相依。后来铁生找到了心仪的对象，还搬离了雍和宫大街。有天他打电话叫我过去一趟，我和杂志的副主编一起前往，那是我第一次去他的新家。阳光明亮地洒满在每个角落，当时他的家里还有一位客人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子，叫克里斯，是一位研究中国文学也研究史铁生作品的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前不久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三月风杂志上一些残疾作者的小说，很想找这些作品的责任编辑聊一聊，但他不知道怎么找到我，所以就先找到了铁生。那一天究竟在铁生家没有吃饭，我竟然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后来在靠窗和克里斯说话的时候，耳边飘过来一些声音，是铁生和爱人张罗着大家吃饭的事儿，温馨明亮，还有了一位女主人。铁生的新家和我最初去他家的情景完全不同了。接下来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需要更多安静写作和思考的时间，过多的打扰对他是一种负担。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去过铁生的家，而且凡是有外地来的作者或者朋友想去拜访他，我都对铁生的住址守口如瓶。那之后我在人民大会堂又见过铁生一次，我们是在台阶下偶然碰到的。铁生看见我和编辑部的其他同事就摇着轮椅过来，脸上挂着我所熟悉的温暖真诚的笑容，但是我们几乎同时注意到他的脸暗黑憔悴，皮肤没有一点光泽。铁生说，一直做透析，每天整整一上午都要耗在医院，不仅费时间，费用还特别贵，所以很多患尿毒症的患者都自动放弃了。透析的时候哪天哪个人没再来是常有的事儿。史铁生的透析费用是北京作协每年特别拨出专款的。那天他抬头看看头顶的蓝天，眼睛里掠过一种悲天悯人的忧愁，他忧心的绝不仅仅是自己，还有那些没有条件做透析的普通患者。一个人对于自己忧心的事无奈，那 那也是一种折磨。他没怎么说自己，只是说精神不行了，写得很少。告别时，大家都对他说保重，再见。然后我们就目送他坐在轮椅上的背影，悄悄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因为疾病和轮椅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又那么普通。 自从在大会堂见过铁生之后，虽然和朋友们几次相约去看看铁生，但终于没有去成。谁也没想到，那次会面竟是最后一面了。现在想来很是遗憾，但是我并不后悔，给铁生省下了一些写作的时间，我以此宽慰自己。有的人也许天天见面，转身就可能不再记起，而有的人即使不再见面，也永远都不会忘记。2010年最后一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上网浏览各网站的新闻，一条关于铁生逝世的消息如乌云一样飘过来，我惊呆了，怀疑自己看错了。前不久还传出他因肺部感染住院又出院的消息，听说朋友们还策划给他过生日呢。我揉揉眼睛，贴近了计算机屏幕，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著名作家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逝世。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失声地哭了。再过几个小时，新一年的太阳就要升起来了，可是铁生他没有等到。再过四天就是铁生的生日了，他也没有等到。其实多少年来，铁生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里。好多年前，他还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的时候，我去看铁生，他正病着，嘴唇干裂，形容枯槁，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对我说，高烧好几天不退了，这回怕是真的不行了。我知道，对于一个肾功能几近衰竭的人来说，这种来势凶猛的高烧是最致命的。我故作镇定地安慰他，别瞎说铁生，你不会的，救护车一会儿就到了，我们送你去医院，医生肯定是有办法的。救护车呼啸而来，停在院子外的路边，其他几位朋友用担架把铁生抬上去，我跟在担架旁边把铁生护送到医院。在医院，医生安排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当别的朋友去办理各种缴费手续的时候，我在担架旁守候着他。铁生睁开眼睛，疲惫地笑了笑说，多亏大伙儿，差点就交代了，还对我说，你回去吧，这儿有这么多人，你们主编也知道了，他派的人也正往这儿赶呢，唉，惊动了那么多人。他满脸的歉意和不安。那以后，其实我心里总是隐隐地担心这一天的到来，但他还是来了，而且来得过早，过于仓促，让铁生的亲人朋友，他的读者们都感到猝不及防。铁生时时刻刻都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所以他从来不回避生死的问题，他只是不知道那一刻什么时候到来。在一篇散文中，铁生写道，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想想铁生这一生，真如他自己所说，生病就是他的职业。 1972年，他双腿瘫痪，从此就坐在轮椅上，再也没能站起来。1980年他突发肾衰竭，其实也与他的瘫痪有关，医生为他做了膀胱造瘘手术，那时医生就说，你难免有一天要做透析。1998年铁生开始做透析，用这种办法维持日渐衰弱的生命。我在1999年摔伤右臂骨折，曾经有长达半年的时间治疗，有好几个月天天都要跑积水潭医院做蜡疗和康复功能的训练，每天都有多半天的时间耗在医院里，耗在因疼痛而紧锁眉头和痛苦呻吟的人群里。我深深知道那是怎样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铁生度过了10多年。很多人赞美铁生坚强， 但是我以自己切身的经历感受到，其实没有人对于残酷命运有天生的抗击打能力。看拳击赛场上那些伤痕累累傲然挺立到最后而没有被对手击倒的人，人们看到的是他们在聚光灯下的光荣和胜利，其实在这之前，他们是在成千上万次的摔倒和爬起中学会了坚持、站立和绝地反击。坚强是他们在强大专横的命运面前保持人的尊严的一种方式。人的最后一个令人恐惧的敌人就是死神，而铁生早已和那个坐在门外过道里一夜一夜耐心和等待他的死神对视了多年。没有人能够战胜死神，但是对于那些微笑面对死神的人，死神不过是一个引渡者和黑衣使者，他带走的仅仅是铁生千疮百孔的身体，而带不走铁生的精神和他在亲人朋友心中的怀念与记忆。铁生写过一篇小说叫《命若琴弦》，1997年由著名作曲家翟晓松根据他的小说《命若琴弦》改编的同名歌剧在欧洲演出便获得了巨大成功。2011年底在北京首都剧场首演，翟晓松亲任指挥，旅美著名男低音宫东健担任主唱。所以铁生去世的那个晚上被朋友们沉痛地命名为弦断之夜。铁生在《说死说活》一文中如此写道，我离开史铁生以后，史铁生就成了一具尸体，但不管怎么说，白白烧掉未免可惜，浪费总归不好。我的意思是，先可将其腰椎切开，到底看看那里面出过什么事。在我与之相处的几十年里，有迹象表明那儿发生了一点故障，有人猜是硬化了，有人猜是长了什么坏东西，具体怎么一回事不甚明了。我答应过医生，一旦史铁生撒手人寰，就可以将其剖开看个痛快。那故障以往没少给我捣乱，但愿今后别再给我添麻烦，然后再将其角膜取下，谁用得着就给谁用去。那两张膜还是拿得出手的，其他好像就没什么了，剩下的器官早都让我用得差不多了，不好意思再送给谁。肾早已破败不堪，血管里又积郁了不少废物，因为吸烟废料必是脏透了。大脑吗？肯定也不是一颗聪明的大脑，不值得谁再用。况且这些东西要是还能用，史铁生到底是死没死呢？铁生去世的那天，代表天津红十字会接受铁生捐赠器官的医生星夜兼程，从130多公里之外赶往北京。而铁生自己也为了这个心愿在努力坚持着，因为人一旦停止呼吸15分钟，他的任何器官都没有捐赠的意义了。铁生深度昏迷，他一直坚持了9个多小时，直到红十字会的医生赶到。在停止呼吸后，铁生分别捐赠了大脑、脊髓和肝脏。在场的医生、护士，这些看惯了生与死的人站在铁生的遗体旁，细致完整地为他缝合好，为他盖上家里温暖的被子，然后向他深深地三鞠躬。2010年，整个华北地区一共有5个人捐赠了人体器官，铁生是第5个。9个小时后，铁生的肝脏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苏醒。对于这个人，新生是一份最珍贵的新年礼物。铁生，你没有过完2010年的最后一天，但如果真有天堂，我坚信你早已抵达那里。 好，朋友们，赵泽华的散文《我的朋友史铁生》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从作者独有的角度解读了史铁生的坚强、深刻、强烈的自尊和博大的爱心。我们常常惊叹史铁生以那样一种糟糕的健康状况，怎么能完成健康人都完不成的大量高质量的工作。其实这可能与他特殊的处境有关，死神始终徘徊在他的门口，随时可能迈进门内。史铁生是在一边写一边提防死神的突然来袭，而对于健康人来说，生命漫长，死神遥远，所以也不着急，慢慢来，明天再努力也不迟的想法，反而使人一事无成吧。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作家乔羽的剧本《门栓、门鼻和笤帚疙瘩》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